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章克利切的故事第三十二集。 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找遍了屋里的每一寸角落，最后被迫得出结论，挂坠盒不在这里。太阳已经升起，隔着楼梯口污浊的窗玻璃仍然光芒刺眼。 不过他有可能在宅子里的其他地方。 下楼时，赫敏用鼓劲儿的语气说。哈利和罗恩有些气馁，他却似乎更坚定了。 那个人不管是否摧毁了挂坠盒，都不会希望伏地魔发现他，是不是？记得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有那么多可怕的机关吗？朝每个人发射螺栓的老爷钟，还有要把罗恩勒死的旧袍子，也许都是雷古勒斯用来掩护挂坠盒的。尽管我们当时没有 哈利和罗恩都望着赫敏，他一只脚悬在空中，表情好像刚刚被施了消除记忆咒，连眼神都散了。 意识到， 他耳语般地说。 怎么回事？ 罗恩问。 确实有个挂坠盒。 什么？ 哈利和罗恩齐声叫道。 在客厅的柜子里，没人打得开。我们。 哈利感到一块砖头从胸口坠到肚子里，他记起来了，他还摸过一下呢。当时大家传看那个东西，轮流尝试想把它撬开，后来他被丢进了一个垃圾袋，那里面还有装着肉瘤粉的鼻烟盒和让每个人打瞌睡的音乐盒。 克利切从我们这里偷走了许多东西， 哈利说，这是最后的可能性，他们的最后一线希望，他要紧紧抓住，直到不得不放手。 他在厨房碗柜里藏了一大堆宝贝。来吧。 他一步两级地跑下楼梯，两个朋友噔噔噔地跟在后面，声音那么大，跑过走廊时把小天狼星母亲的肖像都吵醒了。 脏货，你把虫炸死。 他在后面尖叫，三个人冲进地下的厨房，把门重重地关上。哈利冲过房间，在克里切的碗柜前打着滑刹住脚，拽开了柜门。家养小精灵睡过的那堆肮脏的旧毯子还在，可是不再闪闪发光地缀满克里切救回来的小摆设，只有一本旧版的《生而高贵巫师家谱》。哈利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抓起毯子抖了又抖，一只死老鼠掉了出来，惨兮兮地滚到了一边。罗恩呻吟了一声，倒在一把椅子上。赫敏闭上了眼睛。 还没有完， 哈利说，他提高嗓门叫道。 克里切！ 啪的一声，哈利极不情愿地从小天狼星名下继承的家养小精灵出现了。他站在冷冰冰空荡荡的壁炉前，瘦瘦小小，只有半人高，苍白的皮肤打着褶垂下来，蝙蝠般的耳朵里冒出大量白毛。他仍穿着他们第一次见他时穿的那块肮脏的抹布，投向哈利的轻蔑眼神表明他对换主人的态度也和穿衣风格一样没有改变。 主人， 克里先牛蛙般的嗓子嘶哑地说，他低低地鞠了一躬，对着膝盖嘀咕， 怀着我女主人的老宅，对着败类维斯莱和泥巴虫。 我禁止你叫任何人败类或泥巴虫， 哈利吼道。就算这家养小精灵没有把小天狼星出卖给伏地魔，他也会觉得克里谦的难看的大鼻子和充血的眼睛讨厌之极。 我有话问你， 哈利说，他低头望着小精灵，心跳加快了。 我命令你如实回答，明白吗？ 是主人， 克里切说，又低低地鞠了一躬。哈利看到他的嘴唇在无声地蠕动，无疑是在默念现在禁止他说的侮辱性的话语。 两年前， 哈利说道，心脏咚咚地撞击着肋骨。 楼上客厅里有一个挺大的金挂坠盒，被我们扔掉了，你有没有把它捡回来？ 片刻的沉默，克里切直起身子注视着哈利的面庞，然后说， 捡回来了。 他现在在哪儿？ 哈利高兴地问道。罗恩和赫敏也露出了喜色。克里切闭上眼睛，似乎不敢看到他们对他下一个词的反应。 没了， 没了！ 哈利失声叫道，喜悦一下子褪去。 你说什么？挂坠盒没了？ 小精灵哆嗦着，摇摇晃晃。 克里切！ 哈利厉声说：“ 我命令你， 蒙装格斯弗莱奇！” 小精灵嘶声说，仍然紧闭双眼。 都被蒙顿格斯弗莱奇偷走了。梅拉小姐和西西小姐的照片，我女主人的手套，以及梅林勋章，有家族师长的高脚杯，还有。 克里歇大口喘气，干瘪的胸脯急剧起伏，然后他睁开眼睛，发出一声令人血液凝固的尖叫。 还有挂坠盒，雷古勒斯少爷的挂坠盒。克里切犯了错误，克里切没能执行少爷的命令。 哈利本能地做出反应。当克里切冲向立在炉边的拨火棍时，他扑到小精灵身上，把他压住。赫敏的尖叫和克里切的哭喊混在一起，但哈利的吼声比他们都响。 克里切，我命令你不许动。 他感到小精灵僵住了，才放开手。克里切直挺挺地躺在冰冷的石板地上，泪水从凹陷的眼窝里哗哗涌出。 哈利，让他起来。 赫敏悄声说。 好让他用拨火棍痛打自己。 哈利不以为然地说，在小精灵旁边跪坐起来。 我可不想。好了，克里切，我要听真话。你怎么知道蒙顿格斯弗莱奇偷走了挂坠盒？ 克里切看到的。 小精灵抽噎地说，泪水顺着他的长鼻子流进裂开的嘴巴里，可以看到一口发灰的牙齿。 克里切看到，他从克里切的碗柜里钻出来，捧的全是克里切的宝贝。克里切就那个劫贼站住，蒙顿格斯弗莱奇哈哈大笑，跑！ 你说那挂坠盒是雷古勒斯少爷的？ 哈利说。 为什么？他是哪来的？雷古勒斯跟他有什么关系？克里切，坐起来，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我，关于那个挂坠盒，还有雷古勒斯跟他的关系。 小精灵坐了起来，蜷成一团，把潮湿的面孔夹在膝盖之间，开始前后摇晃。他开口说话时，声音低沉发闷，但在安静的有回音的厨房里听得相当清楚。 小天狼星少爷逃走了，走了倒好，因为他是个坏孩子。他那些不上规矩的行为让我的女主人伤透了心。但雷古勒斯少爷有自尊心，他知道布莱克这个姓氏和他纯正的血统意味着什么。许多年里，他经常谈到黑魔王，黑魔王要让巫师不必再躲躲藏藏，而能出来统治麻瓜和麻瓜出身的巫师。雷古勒斯少爷16岁时加入了黑魔王的组织，他那么自豪，那么自豪，那么快乐，能够效力于一年之后，有一天，雷古勒斯少爷到厨房里来看望克里切。 雷古勒斯少尉一直都喜欢克里切。雷古勒斯少爷说，他说。 年迈的小精灵摇晃得更快了。 他说黑魔王要一个小精灵。 伏地魔要一个小精灵？ 哈利问道，回头看看罗恩和赫敏，他们俩也和他一样困惑。 哦，是的。 克里切痛苦地说。 雷古勒斯少爷贡献了克里切，这是一种荣耀。雷古勒斯少爷说，是他本人和克里切的荣耀。克里切必须去做黑魔王要他做的一切事情，然后回家。 克里切摇晃得更快了，呼吸变成了抽泣。 于是克里切到了黑魔王那里，黑魔王没有告诉克里切要干什么，而是把克里切带到海边的一个山洞里。那是个大圆洞，洞中有一边黑色的大湖。 哈利颈后的汗毛竖了起来，克里切嘶哑的声音似乎是从那黑色的水面上传来的。他看到了当时的情景，就像亲身经历的一样。 有一条船。 当然有一条船。哈利知道那条船。幽灵般的绿色小船被施了魔法，只能带一名巫师和一个牺牲品到湖心小岛。那么伏地魔就是这样测试魂器的保护措施的，借助一个无足轻重的生命，一个家养小精灵。 岛上有个石盆，盛满魔药，黑魔王让克里切喝。 小精灵浑身发抖。 克里切喝了。喝的时候看到好多恐怖的景象，克里切的五脏六腑都着火了。克里切喊雷古勒斯少爷救救他，喊女主人，可是黑魔王只是大笑。他逼克里切喝光了魔药，他把一个灌醉盒丢进空盆，又在盆里加满魔药，然后黑魔王上船走了，克里切留在岛上。 哈利能看到那一幕，他看到伏地魔苍白的蛇脸消失在黑暗中，红红的眼睛冷酷地盯着那个痛苦打滚的小精灵。小精灵几分钟后就会死亡，他抵抗不住那魔药烧心造成的极度干渴。但是到了这里，哈利的想象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他想不通克里切是怎么逃出来的。 克里切需要水，他爬到小岛边缘，正好黑湖里的水水多少，死人的手从水里伸出来把克里切拖了下去。 你是怎么逃脱的？ 哈利问道。听到自己声音下耳语，他并不感到奇怪。